Coming of the Kingdom, Chapter 1, Session 5. 天国的来临，第一章，第五讲。我们上一讲再看，旧约圣经写完之后，伪经和旁经，还有拉比的著作，他们怎么样讲天国 ，Malkuth Shemayim， 是不是一个标准的用语呢？现在呢，我们来看 Ridderboss 怎么做一个的总结。From these data, it appears that there are no fixed conceptions of the future state of bliss of the Malkuth Shemayim. 从上面的资料，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Malkuth Shemayim 天国这种的未来的蒙福的状态，关于这个呢，并没有一个不变的定好的的一个的概念。And that those that did exist only gradually adopted a fixed form.而若有一些文献有一些特定的概念的话呢，是逐渐的才采取一个稳定的一个的表达的形式的。 This also holds for the position that the Messiah occupied in the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至于弥赛亚在犹太人对未来的期待里，他占一个怎么的地位呢？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还没有一个不变的标准的看法的。 As far as we can ascertain, the pre-Christian Jewish writings and the later rabbinical literature do not purposely treat this subject. 按照我们所可以确定的，基督之前的犹太人的文献和后期的拉比的著作，并没有故意的、刻意的处理这个题目，就是弥赛亚，他要来临的时候怎么样的一个的状态。Nowhere, writes Kuhn, is the thought found that the kingdom of the Messiah is the Malkuth Shemayim. Kuhn, 库恩这位作者说，在这些的文献里面找不到一种的概念，就是弥赛亚的国度就是天国，这概念找不到的。Or that the Messiah will bring the Malkuth Shemayim through his works. 或者说弥赛亚透过他的作为呢，把天国带来，这个概念也是找不到的。And yet...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Jewish eschatology, 但是在整个犹太人的末世论的整个的比较宽的背景来看呢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xpectation of the coming of the Messiah King and that of the revelation of the Malkuth Shemayim. 在这个犹太的末世论里面，期待着将来弥赛亚君王要来，这个期待和天国的彰显呢是有密切的关系的。It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however,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 that often a clear delimitation of the various notions is lacking. 我们要考虑很多时候不同的概念弥赛亚、天国等等，他们之间的一些的界定呢，并不一定是存在的。And that in the multitude of writings, all kinds of conceptions get mixed and also undergo a certain development and modification. 在这么多的文献里面不同的概念呢，可能又是混在一起来讲，或者经过一个的修改的过程。In the oldest pre-Christian pseudepigrapha, like the Psalms of Solomon, the Testaments of the Twelve Patriarchs, 在那些基督之前的伪经，譬如说所谓所罗门的诗篇，所谓十二先祖的伪诸或者伪命。The expectation of future bliss is equated with the kingdom of the Messiah. 未来蒙福的这种的期待是与弥赛亚的国度是等同的。Either in a national sense, as in the Psalms of Solomon, 可能呢 ，A 是一种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意义，譬如说在所罗门的诗篇里面。Or in a scheme of a dualistic view of the world, as in the Testaments of the Twelve Patriarchs.或者是 B 在十二先祖的唯命里面呢，是一种二元的世界观，就是这个世界跟另外一个世界。请注意，所罗门的诗篇不是圣经里的书啊。In this trend of thought, which is entirely based on the Old Testament, 这种的思想的方法完全是根据旧约的。As far as the absolute meaning of the Messiah dominion is concerned, 假如要问这个弥赛亚的国度，他的王权。的绝对意义是什么呢 ？The expectation of the final dominion of God as King is fulfilled in and through the coming of the Messiah. 未来上帝最后的统治这种的期待有一天会实现的，就是透过弥赛亚的来临啊，透过弥赛亚的来临呢，有一天上帝要来最后一次作王。 He will cause God's kingly prerogatives to be recognized again in the everlasting glory of the Messianic kingdom. 弥赛亚会让上帝作王的这个特权再一次被众人承认啊，就是在弥赛亚他的国度里面的永恒的荣耀，上帝作王的王权再次的会被承认。 His kingdom is identical with the Malkut Shamayim. 所以弥赛亚的国度在这本书里面呢、就完全与天国是等同的。 In the later pre-Christian apocrypha， 在后期的但是基督之前的旁经， But especially in the writings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Christian era， 特别是在基督之后的公元后的一些的犹太人的著作， The idea crops up that the coming of the Messiah does not coincide with the great epoch of salvation， 就有一种的概念就兴起，就是说弥赛亚的到来呢并不一定与伟大的救恩的时代并不一定是等同的。 The latter will come at the end of the present world Olam Hazeh， 这个救赎的时代一定要在现今的世界世代的末了才来。But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future world, Olam Haba， 但是又是在未来的世界世代来临之前，这个救赎的世代就来了。再讲一次啊，这个救赎的世代是在这个世代结束未来的世界来之间会 来到。It will precede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救赎的时代会在死人复活之前 and will bring only a provisional deliverance of Israel， 带来的是以色列的一个暂时的被救搭救而已。 It is clear that according to this latter opinion， 很明显的按照这个后者就是这种的后期的犹太人的的旁经呢， The Malkut Shamayim does not coincide with the Messianic kingdom，天国与弥赛亚的国度并不一定是同时发生的 ，but encompasses a great deal more。天国呢所包含的是比弥赛亚的国度更广更大的内容。It will find its culminating point only in the realm of justice and peace on the new earth。整个的天国的巅峰啊，整个天国的巅峰肯定是要在这个新的地、新的世界里公义平安的整个的。情况才会来到。In accordance with this later conception, to which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later conception, the messianic dominion will only be the transition. 而这个将来这个新地啊，新天新那个新地呢，根据这种后期的犹太人的说法，这个新的地、新的世界，弥赛亚的王权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时期而已。弥赛亚的国度要引进这个。新的世界的时代。 Summarizing, we can say that， 好，我们来做个总结，我们可以这样说， In the Jewish eschatological literature， 在犹太人的末世论的文献里， The Malkut Shamayim is understood to be the coming universal revelation of the kingship of God， 天国就是被理解为上帝将来要来向全宇宙彰显或者启示他的王权。 The coming universal revelation of the kingship of God， 上帝有一天要来向全宇宙启示彰显他的王权。 With which the appearance of the Messiah is intimately connected， 而这个王权的彰显呢，弥赛亚的显现这与这个很密切的有关，有所关联的。 As the expression Malkut Shamayim has a very general sense，既然天国 Malkut Shamayim 这个表述的方法它的意义是非常的广的。 It is not possible to delimit its meaning sharply with respect to Olam Hazeh and Olam Haba， 所以这个天国的意义你不能很精准的说究竟是这个时代还是那个时代。 It comprises the self-vindication of God， revealed in the final epoch. 这个天国呢，就包含了上帝在最后的时代为自己辩护，或者上帝显他自己为义。In opposition to the apostate world, 上帝会抵挡这个离经背道的世界 ，as well as his reign in the everlasting kingdom of peace. 除了上帝彰显啊他的公义以外呢，他会在这个永恒的和平的国度里面作王。这里呢，我们就讲完了这个第二段，就是后期的犹太人。现在最后一段还是在这一章第一章里的最后一段。No eschatological a priori 或者 a priori， 不可以有任何关于末世论的先见的，或者是不可以有对末世论一种的假设的前提。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is short summary， 我们既然看到这个关于背景的，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Both of the Old Testament prophecies and those of the so-called late Jewish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我们对旧约的先知预言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总结，也对这个所谓后期犹太教关于未来的期待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 There cannot be any doubt about the meaning of John the Baptist and after him of Jesus' proclamation, Repent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t hand. 因此呢，对于施洗约翰和后来耶稣的宣告，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啊，这个意义呢就应该毫无疑问了。It was the announcement of an all-inclusive reality in 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天国就是在宣告一个在救赎历史里面涵盖全宇宙的一个的实在 ,all-inclusive reality, 涵盖一切的一个的实在，一个的实况。The description of the future manifestation of Yahweh's kingship, current in Israel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before Jesus' appearance, may have been very varied. 是的。在整个历史的过程中，在耶稣大从肉身之前，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是如何描述耶和华将来如何彰显他的王权，这个描述可能是多元化的，各有各的说法。 However, one thing is clear,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明显的， This, that these words summarized all that had been the object of Old Testament prophecy and of Israel's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from the olden times.一件事情清楚，就是这些的话就是天国近了，就总结了所有的旧约预言的对象，也总结了从最早时期以色列人对未来的期待。 This was not merely the subjective opinion of the first spectators coming to John and later Jesus from Judea and Jerusalem, even from the whole of the Jewish country when they heard the rumor of hisProclamation. 所以天国近了这个呢，不仅仅是那些先来看施洗约翰，后来来看来听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主观的意见啊，他们是从犹大地，从耶路撒冷，甚至乎整个的犹大地那里来的，他们听到这种的宣讲的谣言的时候，他们就来听施洗约翰，来听耶稣基督。天国不是他们的主观的意见。It was also intended by the preachers of this extraordinary and sensational message themselves. 施洗约翰和耶稣他们讲这个惊人的信息，非常的特殊的信息，这两位他们定义要讲这个天国的。 It appears clearly enough from the words, 因为从用词方面是足够的清楚的。That Mark adds to the commencement of New Testament curriculum that the time is fulfilled. 所以马可除了说这个天国近了以外呢，这个新约的宣讲还有一件事，还有讲一件事，就是时候满了。The time, 时候 ,the great turning point of history, 历史的整个的伟大的转锐点 ,promised by God himself for the full revelation of his kingly glory. 上帝亲自所应许这个的转锐点，就是要来完全彰显他的君王荣耀的转锐点。这个时候 The time for the liberation of his people, 上帝来释放他的子民的时候 And the punishment of his enemies, 也是上帝来惩罚他的敌人的时候。 It was this time that would bring the consummation, 就是这个时候要把整个的救赎的完成 带来 ，and which has reached its fullness， 这个时候就已经到了满了，满了这一时刻了。Thus,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Jesus'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has, from the outset, been qualified as the preaching of the fulfillment in a prophetic, historical, soteriological sense of the word. 所以呢，从一开始，耶稣讲天国一个一般性的特点，就是他在讲时候满了，是应验的时候了，是实现的时候了。从先知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时候满了，这个是从耶稣一开始讲到就开始宣讲的。 And the whol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preaching can have no other task than to set the meaning of the fulfillment thus announced in the clearest possible light. 因此若要解释耶稣所宣讲的呢，就必须要、解释这种的满了，实现了，应验这个意义、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用最清楚的说法所宣讲的。 Yet this fact does not relieve us of the duty, and this is the second point to which we must presently give our attention, to investigate the meaning of the central theme of Jesus' preaching. 但是这个事实并不排除了我们有一个义务，一个责任，那这个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要点，有这个责任呢，要去探讨耶稣所宣讲的核心主题的意义。This theme is the idea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at is repeatedly mentioned by Jesus. 这个就是耶稣多次提到的天国的主题。Within the limits of his own proclamation, we shall have to study this idea closely. 我们限制自己来研究耶稣他亲自所宣讲的，我们要很仔细的来研究这个的概念。It would be a very unhistorical and therefore unreal procedure.To detach the conception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from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假如把天国这个概念从它历史的背景把它抽离出来的话，那是非常不符合历史，也一个非常不真实的一个做法。Middlebaugh 在这里说，是的，这些批判圣经的学者们这一点讲得对，要研究旧约，要研究犹太人的文献，你不能把天国从这些犹太人的文献那里抽离出来。But on the other hand, 但是从另外角度来看， the shorthistorical exposition given above may teach us that. 我们前面所、解释这段的历史呢，就教导我们 that this conception is very complicated. 天国这个概念是很复杂的。It has been interwoven with all kinds of divergent motifs in the process of many centuries duration. 天国的概念经过了好几个世纪 的过程呢，就已经与很多其他的不同的主题交织在一起了。 Therefore, it is not possible in the face of this set of affairs to consider Jesus preaching the kingdom of heave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late Jewish apocalypse as is often done. 因此呢，我们不可能好像很多学者们呢，就完全从后期的犹太人的启示录，他们的末世论这个角度来考虑耶稣所宣讲的天国。你不能完全从犹太人的末世论来看耶稣所讲的啊、这个也是今天21世纪很多的学者在做的事情。 It is true, there are supposed to be two main streams distinguishable in the future expectations of the Jew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hristian era. 没有错，在公元、一开始的时候，就耶稣一来的时候呢，犹太人对未来的期待，他们的末世论呢，所谓有两条线，两个主流的说法， That isThe nationalistic, messianic, and the prophetic, apocalyptic tendency. 哪两条线呢？第一，就是民族主义的弥赛亚的路线，弥赛亚要来救国。另外就是先知们的启示录的一条线，就是先知们宣讲末世要来到。The latter being supposed to represent the matrix of Jesus' word of thought. 而这个后者就是先知启示论后期的先知启示录，就是先知的末世论、这条线、学者们认为呢，就是耶稣基督当时的思想世界的架构。 But already our short survey proves that. 但是我们简短的、中览一下就已经证明一件事， That it is a very much an open question whether such a distinction is not much too schematic. 已经证明了究竟这种的把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末了把它、 分辨出来呢，分出来来讨论呢，是否太过的抽象呢？这个还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Also, the apocalyptic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occurs, as we have seen, in a great variety of forms. 我们另外也看到这个对末世的期待呢，有各种不同的表述的形式。So that it is certainly not possible to speak simply of the eschatological dogma of the later Jews. 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哦，后期犹太人有这个末世论的教义，这个教条，不可能这样讲的，太简单了。And besides, we must bear in mind that.不但如此，我们还要考虑到，要记得一件事 ，that in dealing with his contemporaries, Jesus nowhere appeals to these Jewish apocalypses. 当耶稣处理他当代犹太人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诉诸于这些的后期犹太教的末世论的著作。But always to the whole of the New Testament, 耶稣所诉诸的每一次都是引用旧约的整本的圣经。耶稣从来没有引用啊犹太教的末世论。来讲他的天国，他的末世论的。Consequently, 结果是什么呢？ The question as to what Jesus meant by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r what he cannot have meant by it. 所以这个问题，耶稣究竟对天国来了是什么意思呢？或者他不可能啊怎么解释呢？ Can certainly not be answered from the apocalyptic sector of the late Jewish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as is done by Weiss and its followers. 这个问题的答案呢，不能好像 Weiss 跟他的跟随者一样，不可能呢完全从后期的犹太人对未来的期待，那些启示录那种末世论著作的角度来回答。 The answer is only possible in the light of the synoptic kerygma itself. 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从福音书本身的宣讲那里去讲到。 With a continuous consultation of the reference to the Old Testament, 而去福音书去找的时候呢，同时不断的要参考旧约圣经。 All these considerations compel us not to start from a certain eschatological a priori in order to judge the historical reliability of the synoptic tradition concerning Jesus' preaching. 这一切的考虑都催逼我们，当我们要判断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的讲道是否历史上啊是否啊可靠呢？啊，你不能从一个末世论的假设开始 ，as if such an a priori were a suitable criterion of what Jesus can or cannot have said in this respect， 好像这种的假设是很适合的来做个准则来判断耶稣可能讲什么，不可能讲什么。啊，你不能用这些人为的学术的一个的假设来判断耶稣一定是这样讲的啦，啊，讲人的灵魂的价值啦，讲爱的群体啦，啊，讲救国啦，他做皇帝啦，还是不可能这样子。你不能用这些啊学术上的假设来判断。But quite the other way around， 刚好是倒过来的。We should investigate the evangelical tradition as the only source of the knowledge of Jesus preaching as an independent datum。我们必须要研究福音书本身。的记载是耶稣对于耶稣的讲道的唯一的知识的来源，这个是一个独立的一份的资料。我们要研究福音书本身嘛。Only in this way do we travel the road of history. 这样子我们才算是走历史研究这条路。For it may be quite true that 是的，很可能不错的一件事就是 Jesus's preaching and the whole course of Christianity started by it cannot be understood as a timeless phenomenon.耶稣的讲道和耶稣所开始的基督教不可能只是一个啊超乎时间的抽象一些的啊现象。But onl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ll kinds of historical data. 是的啊，当然是在一些很多的历史的所谓资料的背景之下耶稣讲这些的。But on the other hand, 但是反过来说 the secret and the miracle implied in the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from the outset, 从一开始天国这个信息的奥秘和这个的神迹 do not lie in this relation as such. 这个神迹这个奥秘并不在于与犹太人的后期的文献的关系里 but in the entirely new way in which this preaching was done. 耶稣讲天国的奥秘和神迹就在于他如何的以一个完全崭新的方法讲解天国。 That is why every attempt to explain the secret and to find an approach to this miracle. 所以呢，任何人要尝试去解释这个天国的奥秘，去找一条路去解释天国这个神迹， will have to concentrate on the peculiar and the specific character of this preaching. 必须要专注于研究 耶稣所讲的天国必须要专注的去解释，耶稣的讲法是多么的具体的和独特的特殊的。耶稣跟犹太人讲的是如何的不一样，不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解释耶稣的宣讲。这里我们就讲完第一章了。